的舞台后戏就上演一刻不能松懈，熟悉的舞台后戏就上演胜负就在瞬间，爱情的舞台谁能站到先一双黑眼的眼，爱情的舞台谁能站到先原来早已沦陷，熟悉的舞台后戏就上演一刻不能松懈，熟悉的舞台后戏就上演胜负就在瞬间，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。 精华声系天下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平安北京